和气球， 听好听的音乐，关心我们的孩子。每个星期天中午，红气球 Josie 与您空中相见。欢迎继续收听安气球。上半节跟囡仔介绍医生，看医生的经验，为宝宝出世的第一天就开始。无同医生看病的方式无啥同款，无同国家看医生的文化嘛无同款。惯是伫咧台湾看医生，一定爱摕药仔的文化，到美国会突然。一下啊，会袂惯是讲美国咧看医生，医生无一定会好有单个文化。惯是伫咧法国，医生会讲，医生会说明清楚有单身份的人。一下啊，倒来台湾，会无惯是讲台湾的医生葫芦里头唔知卖啥物药啊。待会儿咱来，等一下咱来介绍一篇。等一下来介绍一篇文章，是一个台湾妈妈住在巴黎，回来台湾了后对小儿科医生的问号。一个妈妈对台湾小儿科医生的问号，罗慧珍是一个住在法国巴黎的台湾妈妈，一体自由书报，一体自由时报在写文章。第一次带着十四个月大的囡仔回来台湾，囡仔感冒发烧，医生甲判断是支气管发炎，爱食药啊。一个妈妈就问讲，请问你开？请问你开的是什么药啊？ 小儿科医生有一寡无欢喜，都为唔对啊。这个妈妈伊讲，伊只是认为家己有权利知影讲破病囡仔食啥物药啊。医生则个解释，一个是退烧的，一个是退烧的，一个是治疗流鼻水的，这是抗生素，安尼敢会使啊？去药房摕药啊的时阵，发现一包一包的药啊拢混合在一起啊，所以问嘛是白问。一个妈妈伊咧讲，伊伫咧发稿的时阵，医生看了。一个妈妈伫咧讲，伫咧发稿带囡仔去看医生，医生拢会真详细，医生拢会真详细来说明伊所开的药方，尤其是抗生素、消炎药啊，无必要的时阵尽量卖用抗生素。抗生素的药效真紧，有一挂较敏感的囡仔会老。有一挂较敏感的囡仔，食着抗生素了后会老塞，摕着药啊顿，摕着大包、细包的药啊顿去。一个住伫咧法国的台湾妈妈，一个住伫咧巴黎的台湾妈妈，等来台湾探亲，突然真怀念起法国医生。住在法国的台湾妈妈带囡仔回来台湾，对台湾的小儿医生无适应，亲戚朋友甲笑讲：“哎呀，你是外国住久啊，变作胆小了。”其实法国医药制度甲台湾无同款，甲美国较类似。医生只开药单啊，摕药啊爱去另外药局来摕。医生会甲药单啊管顶的药啊解释甲真详细。抗生素就是消炎药啊，袂乱开。因为抗生素只有对细菌有效，囡仔破病几乎90%拢是病毒感染，病毒感染加抗生素并无用。台湾用抗生素用了伤济，世界感染学权威何德曼院士伊咧讲，伫咧台湾就只抗生素的药啊已经无效啊。那是讲，伫咧台湾，咱的父母会使改变讲，看病无摕药啊，就是浪费钱的想法。看病无一定爱食药啊，囡仔都袂为细汉开始变作药罐子啊。受理的讲话，台湾的抗生素用得真腐烂，用上多的就是小儿科门诊。 有一个观念，国卫院的何曼德院士在说，小儿科的病里头90%用抗生素都不好，因为这90%的病都是病毒感染，要细菌感染的时候用抗生素才有效。那是说动不动就要开消炎药啊，这是医生对自己没有信心的表现，动不动要吃消炎药，病人也是对自己的健康没有信心。作为一个病，身为囡仔的爸爸妈妈，还是说自己是病人的时候，一定要勇气对抗消炎药，发烧不一定爱吃消炎药，看到有毒的时候也要问清楚医生到底开的是什么药啊。医生的好歹，不知道大家是用什么标准来做判断。有人在说这个医生不好啦，吃几个该药啊都吃不好。有人说这个医生好，用药啊，这个医生好，看一次就好啊。好的医生是不是药啊用较重，所以好较紧呢？医生的好歹，就是也感觉很疑惑，究竟是要看年长经验多的医生，还是说看年轻会好跟孩子算的医生呢？帮孩子找医生，帮孩子找医生有一块难，帮孩子找医生，帮孩子找医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通常我们是说靠口碑，口碑好的医生病患多，排队的时间长，看病的口碑好的医生病患多，排队的时间长，看病的时间短。是要看名校毕业医生，还是说看有经验的医生，看小诊所，还是看大医院的小儿科呢？选择离厝内底较近的方便的医生，还是说一定要找明白的医生？对 Josie 来讲，希望的是全国的小儿科医生的名单都可以列表，大家来评比跟建议，放在网络上。安尼，为台北搬去台中的人，为东区搬到南区的人，来找医生的时阵，上网打一下医生的名字，就会使找到大家对伊的意见甲评比，安尼是不是较方便呢？ 有一个笑话是安尼，一个医生爸爸看二十几年，甲一个病人拢看袂好，伊含伊毕业的囝，一届就甲这个病人治好啊。一个新科医生就来问爸爸讲，哪会发生安尼的代志？爸爸就甲讲，你敢知影你二十几年来生活为甲你医学院的好？你二十几年来生活为甲你医学院的学费，拢是靠这个病人。有一个讯息跟家长分享一下，在台湾非常普遍的学步车，在美国跟加拿大几乎是被小儿科医生建议不使用，因为学步车危险的是说你如果坐在馆顶一下就短短的几秒钟，学步车危险就是因为说一个孩子还不会走路，把放在馆顶短短的几秒钟就可以快速短短的几秒钟就可以短短的几秒钟就可以快速的滑行一个距离。 有的囡仔就因此为楼顶爬来楼卡，啊，有囡仔学步车去揪着热水器，结果嘞，去有热水烫到了脸。有人咧讲，囡仔加学爬会较巧，爬愈久的人愈巧。医学上并无安那，嘿呀，医学上并无证据讲囡仔加爬就一定会较巧。啊，不过这几个月尔，都晓行路的囡仔，无不一定是较巧。给囡仔一个安全的环境，伊想要翻身的时阵就翻身，会晓爬的时阵爬，想要行路的时阵才有想要行路的时阵才可以行路。学步车的使用，还是要当心，考虑一下厝内底是不是有楼梯，有需要把空间隔起来无？再来买学步车。有类似学步车的一种玩具呢，叫做 saucer， 是一个圆盘固定在地面上，你那会使坐多管电跳跳跳，训练伊的肌肉脚力，奠定后摆爬甲行路的基础，予大家参考。在红气球，咱今仔日讲的是看医生的经验。囡仔看医生会模仿医生，为家己的玩偶，还是讲家己的玩，想象也玩偶，还是爸爸妈妈是病人，囡仔买个医生当作是偶像。有囡仔细汉就开始讲，伊的志愿是要做 doctor 医生。另外有一挂爸母呢，为细汉就教囡仔讲。长大要当医生。有些在这个妈妈，一个囡仔英文名字叫做 Ethan， 因为 Ethan 这个音呢，进行中文的医生。这回抓周的时阵，这个妈妈都给囡仔各式各样医生的工具，希望伊抓出来以后是要做外科医生还是眼科医生。生活经验对囡仔的成长有很大的关联。让囡仔接受健康的看病文化，不怕医生，敢向医生问问题，做大人的咱爱斗阵帮助孩子。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礼拜咱同一个时间，就是跟你伫咧空中再会，拜拜。